好歡迎嚟到《我他雙周報》。今個呢兩個禮拜，其實啲社會大事好多，香港社會大事。 但係絕大部分都同 ACC 無關，就 有冇有關？ 姑且唔係。姑且呢度就唔講啦，不過呢啲，如果你而家都唔知道我哋講緊咩事嘅話咧，你都 唔使，你需唔需要知嘅？如果你而家唔知嘅話，就唔需要知。 自己去講啦，我哋呢度唔提太多。 咁咪係咯，好啦，唔好扯咁遠啦。好，入正題。嗱，我介紹我已經結得。 冇嘢， 唔關事，繼續啦你。 嗱，咁就講咗就最佳得，應該咁講就跟進得知啦。就之前講過東山內陽個觀光設塔俾人騷擾，咁就列咗一大，用咗一大堆啲條規，一大堆規則，就即對付嘅。當然啦，條友繼續係騷擾嘅，結果 貴馬條款咧嗰啲， 係貴馬條約，貴馬規則啦。咁咧又加新嘢就係話。不可以 reply 時留啲同 reply 文原文冇關係嘅文，因為咧阿桂馬 Glitchy 咧，佢每次佢因為就咩係咁 reply， 而 reply 啲嘢就全部簽片又都係嗰啲嘢嚟嘅，完全冇關係嘅。佢就針對依種回文方法，就加咗條條約落去。 不過老實炒都係講你見一次病一次算 Q 數啦，即係呢啲咁嘅人，我你 ban 佢，冇人會覺得會有人覺得係有問題。即係你係點講啊？你反而越 up 越多咧，反而係越搞越多啲規則，係阻到一正常一般嘅 fans。 不過其實講應該咁講啦，其實依條條約係真係純粹針對嗰條友嘅啫。 因為有時即係如果大家用開 Twitter 知，有時因為正常呢啲account 係唔會收 DM 嘅。咁因為佢冇 follow 你，你冇 follow 佢係冇你 DM 唔到佢嘅。咁有時你想同有啲特別嘅嘢想同佢講，即係譬如話我下一個 album 個消息係點啊？總之我知道有啲人係中意咁樣問嘅嘛。總之佢又講啲唔同佢本人冇提過，但係你想知嘅嘢，有時我即係我會就咁都係會照 at 嘅，但係當然要殺曬冧啦嚇，啲乜咩嗰啲咁咩 FF 嘅失禮啊，嗰啲諸如此類嗰啲嘢啦嚇。但係佢唔好意思啊，你唔同你講嘅嘢冇關，但係都其實都係會有咁嘅狀況。 一般嚟講，依其實講啫，依條條即係純粹就叫做咩，係針對佢啫。如果你一般其他，如果你要問開佢，照答你咯。即係講緊就係 變成就會係有可能咁樣掃到無辜，都係嗰句你不如直接落條啊，貴馬見一次斬一次。 但係咪嚟佢改名咧？呢下嘢，你都話佢 實際上係嗰個人就得啦，好簡單。 有可能，不過有嗰個有可能證明嗰個人。 日本仔其實呢方面有時又唔係真係唔同你講規則嘅，話你聽就係、是。不過就即係佢咁樣越落越多規則，反而我哋有少少會阻到普通人。 同埋一樣就係治標嘅治本咯，因為佢跟住佢需要你嗰啲大把方法。就佢話齋，你幫到我，你就點幫我都阻止唔到我嘅。 咁其實好簡單啊，就係你佢踩多，你踩入少少就，只要幾時可以告差到去，喂你有冇妨害你咪。 其實真係最好要報警，因為你知啊，日本依有啲上嚟咩都會出啫嘛。 咁但係而家目前就係佢好即係好微妙地，好似應該也許未踩到呢啲相關嘅嘢。 即係佢又啱啱掂住一隻就咩？你踩你佢你冇正要喐佢。嗰種好微妙界線呢條友喺玩。 不過算啦，呢啲廚我哋唔好俾太多時間佢。 好，國寶啊，追加咗啦，講下一單其實都幾大新聞嘅就係、是、沙漠就延期，本來就應該暑假出嘅，但係而家延到十一月。就同小島秀夫嘅 Death Stalling 一齊出， 最出 因為當初佢出嘅時候，我同阿福田喺度吹水講開就話咩？ 到底邊個？ 邊個會遲啲咧？結果就一齊衝線。 嗱，唔好講，未一日未開一日兩日。嗱，老實講，我覺得兩波都好有可能會延。小島講到咁言之鑿鑿，但我覺得佢都係會延，可能會未延咯。即係雖然我知佢其實因為感恩節問題，佢唔延得幾多噶啦。但是可能他會延到聖誕前有機會，我不說 反而沙漠 沙漠就我覺得會大延咯，即係以佢嘅開發進度，同埋據說佢開發進度仲落後添，仲要係。 唔係，始終你佢而家唔係施減啊。 唔係，大問題就係佢現在係佢主要仲要係二度延期嗰下先嬲啊嘛。即係佢即係都係同一單啦，提埋啦嚇。沙漠佢除咗沙漠三啊，除咗係定外嘅期同啊小島撞期之外，佢就仲有一個就係限時獨佔啊，又玩限時獨佔。 唔係最初唔係限時獨佔添啊，最初就咩啊？純粹 Epic Game 嘅 PC 版 Epic 獨家代理。 咁咧，我覺得好似 Epic 嘅所有獨家都係限時獨家，唔係永久。 因為最初就係最初佢喺Kickstarter 咧，佢話 Windows 佢有 PC 版就冇講，即係邊個 platform 即係邊間公司代理嘅。而當時咧有記得佢用咗 Steam Link， 但咁啊正常嚟講就係、是、有啲人問佢俾個 link 嘅 Steam Link， 咁大家以為咁 Steam 代理 OK 啊，好啦。Epic 咁大家發面喂大佬啊！你之前話算你嗰個字 Epic 喎、啊，咁呢個據聞咧就係 Epic 間公司提供個 engine 俾，即係用佢間公司 engine 嘅，咁就即係以如果嗰個立場就係、是、咁，你公司提供 engine 俾我，咁我用喺翻公司好正常啦、啊。 我嗱以我所知啊，係佢用佢個虛幻引擎係比較算係一種搭售式，唔係限制式嘅，即係你要用我嘅冇問題，你用我但係又唔用我 Epic 嘅都冇問題，不過收貴啲。或者你睇你點睇啦，調翻轉，你用我 Epic 個平台就收你平啲，即係睇你點睇啊！即係呢啲嘢。 俾咗啲支援你。 即係呢個信用卡手續費同呢個現金特惠價分別咁解啫，大家明噶啦嚇。即係咁佢就咁啊，咁結果就係、是因為其實大家都知363係其實唔夠錢開發嘅，咁所以佢可能係因為金錢問題或者咩，或者佢覺得都唔係大問題，又或甚至係覺得。可能在 Epic 那邊，因為那邊抽成高嘛，可能有着數添，即係唔知佢，總之係基於佢嘅各種考慮，應該好有可能係金錢上嘅考慮之下，佢決定就係 Epic 那邊獨佔限時獨佔一年。係 啦，但係跟住咧就嘈於巴閉啦，開啲玩家。 咁呢一位咧就係、是、呢個就前面其實我哋之前新聞好似提過噶啦，而家基本上係凡係大作限時獨佔又好，確實獨佔都好啦，我唔係好肯定啊。總之就係 Epic 一霸咗啦，啲人就會屌到開花，然後就會咩啲負評不住啦，甚至係好得意嘅，有啲喺咁你遊戲公司出咗幾隻 game 啊嘛，好多字都係啲舊作喺 Steam 上面嗰啲俾人負評炸彈。即係呢個之前講過負評嘅機，係其中一樣攔截或者係咩咧，就係呢度。即係咁不過就好似冇唔係好多案例，好似有案例係咁樣，已經係有案例啦。咁啊，Epic 個執行長定唔知乜春仲走出嚟話：，你睇下，即係我哋果然係我哋好有需要去阻止呢啲咁嘅離題負評炸彈。我諗緊嚇，但係現在兩個平台得佢個平得 Steam 個平台有呢啲機制，你冇個噃。即係而家目前呢一刻，你係負評炸彈受害者啫。幾時你會變成幫兇㗎？即係其實佢講嘅嘢係好唔合理嘅。不過就係嗰啲，即係你又知呢啲耍嘴皮嘅嘢。 不過依單嘢即係對於一個有人就要求，因為有人嘈咧就話要求Kissa退款，但係對唔住呢嗱，喂冇退款嘅喎呢樣嘢，因為佢唔係話你諸如此類。因為佢當初話有 PC 版，但佢冇講咧邊個 market 即係邊個平台咁。嚴格講冇呃你喎又， 咁即係睇其實老實講啦，呢、這個量睇啦。 因為你話佢唔出邊度，唔出 PC 版就大鑊啲，但係我出 PC 版，我出 Epic 啫嘛，邊個話俾唔出 Epic 啊？邊個規定嗰啲我唔可以俾代理？ 咁佢一開始又的確係冇話會出 Steam 嘅 PC 版嘅。 係啊，佢當初俾個 link 你，但係佢個 link 係 Steam 啫，但係冇我冇講啫。 雖然呢下就大家其實有。點解會咁群情洶湧？其中原因就係、是替個 Steam 不值，因為佢就幫人做咗個點講咧資源就提供咗俾你，你啲試玩版啊乜乜七七，喂你啲試玩版佢冇錢袋噶嘛？你知道，即係你係要你即係 Steam 係靠抽成啊嘛。咁你只 game 唔喺我度賣，但係喺我度落廣，喺我度唔係落廣告喎，放試玩版，用我嘅 server 資源，用我嘅宣傳資源去 sell 你只嘢，結果你只嘢唔喺我度賣，即係咁係的確係有少少唔係太道義嘅成分，但係你話去到咩嗰啲咩霸買啊 credit card 咧就有點而，即係點講啊？你唔買，你因此而唔買，我覺得 O K 嘅。但你話宣布要抵制罷買，甚至其他嘢咧，我就覺得有啲超過咗。 我唔因為我唔好熟 Epic 呢啲嘢啦，咁我唔敢講咩啦。 雖然我都覺得係，咁啊 Epic 嗰啲商業手段啫嘛，限時獨佔。你玩家用機都係咁啦，限時獨佔乜乜嘢。 咁做咩咁嘅就係因為你玩家用機習慣咗呢類咁獨佔嘢，所以冇乜特別咯。 日本當然有個多咗個遊戲，因為佢係眾籌嘅，即係理論上個 project 係屬於大家，但係啊嘛。 即係佢會有少少咁成分，會有少少，尤其是你俾咗錢都係 fans 嚟噶嘛，即係有少少覺得俾人背叛嘅感覺。即係尤其是 Epic 呢期講緊嘅，唔係講緊你賺錢唔賺錢，好嘅好唔好，平台好唔好，會有治安問題。咁大家你知嗰啲鬼佬相對比較注重呢啲嘢噶嘛。 嗱，咁講埋講下又岔開講下啲業界新，唔係業界啲，先簡單講嘅咧就係、是。其实之前传过的就是 Sebi 就曾经传过就因为经营不善之处啦，就佢冇公司 iPod 就想卖出去，咁就传一直就传新华社想收购 Sebi 嘅，因为 Sebi 本身有呢啲超级人版权，例如英雄时代啊、帕夫纳本身，即系如果收购咗佢，你可以攞到版权嘅话咧，咁基又喺针对于新华社嚟讲嘅有基建啊，或者佢出啲Beta Supporter 就容易啲。结果搞咗轮之后。即係iPod 旗下嘅無質信 IG， 唔費事煩啦，你翻嚟我度啦，直情將成個即係回收入翻去無質信 IG 嘅旗下，結果就新華社買唔成，買唔成，而家就唔知點解啦。總之就依單嘢就結果就業界就冇改變咯，新華社冇多咗版權，佢 IG 亦都冇少咗嘢。 好有可能啦，嗱呢啲係轉差嚟嘅咋，即係我連推測都唔敢講，轉差有可能係其實個新華社個收購協議收購要求係真嘅，不過就係佢哋對方唔想，對方唔想咁就揾白武士，咁揾白武士最簡單嘅梗係舊老細咯，即係呢個係我個人轉差嚟嘅啫。 同埋 I Production IG 本身佢又唔係食唔起，佢。依類咁嘅老公司經濟經營一向都算好穩健嘅 IG。 因為如果係有好收購的話，其實你係冇額外成本啦，你只要孭埋嗰啲運作成本啊嗰啲嘢就得㗎啦。你肯孭埋個飛就得㗎啦，即係你收購嗰下咧，其實可以一蚊轉過去。 同埋一樣就係、是，以目前 IG 經嗰嗰、那個經營陣容嚟講，十接不住嘅。通常呢個公司最麻煩就係咩？經營部分唔掂啫嘛，又 set 俾啲經營大家心照啦。佢間公司啲嘢，啲奇奇嚟嘢，尊重埋啲唔知古人精怪嘢。一係咧賺錢嘅嘢，又佢一次乾咗咯。賺錢嘅嘢賺錢嘅嘢唔發大。唔賺錢嘢使好多錢，嗰只啫嘛。 即係好簡單，即係如果佢唔係專責嘅，咁搞埋啲乜嘅嘢啊？佢仲有機人俾你睇咩？係咪咁話先？ 關事啊！佢有時係使，即係已經使唔使錢嗰種咯。不過依個就另依個就冇機有機會再討論啦。講埋啊，順便講埋啦 ，C96就宣布咗啦，今年少咗因為搬咗場地，都少咗攤位嘅。 即係呢個就其實之前都提過嘅啦。咁就不過呢次係叫做咩啊？firm 實啦，佢唔係消息確實，而係嗰啲叫咩啊？安排作實，佢直接有真實嘅安排啦。咁即係雖然先前嗰個應該走唔甩嘅啦。咁啊，不過就咩係咪要去啊？即係去睇佢個搞 喎。機票買咗，房都訂咗咯。 O K 啦，即係到時睇佢點即係呢啲。 因為今次要轉咗，因為今次只係得西館嘛，應該好似同人組全部喺西館。咁咩就你冇啦？你唔通即係叫啲人由西館走過去另一個長城咩？咁佢集中曬西館，咁你嗰啲商業所會咪喺另一個區咯？好啲嘅，對於唔行商業組嘅人嚟講。 都要行嗰啲咪攞你命咯！之前嗰度東西棟都話來回廿分鐘， 而家一單一條路一條廿分鐘都似。 青海棟好似即係我諗啊，嗰陣時咁嘅人即係正常嗰個人數咧，而嗰個咁嘅點講中間條路應該我諗你預要一個要唔係唔好一個鐘冇意思，係要最少要半個鐘單程，即係你喂冇人你就廿分鐘啫喎。即係仲要係你就行廿分鐘啫，普通肥渣點算？ 嗱，講下啲今次少咗嘅陣容分配啦。盈餘係咧就少，稍為少咗就由2027就少至1900，跟住 IMAX 亦都少由1562少咗416。其他嗰幾組嚟，南國咧、東方啊嗰啲咧，就基本上係少東方少好緊要喎，由1265變咗1084。反而南 B 就由逆市期升咯，250升到252咯，升咗兩個。 都係點解？其實係全世界都要縮，因為 因為佢要縮啊，所以其實全數字上係全世界多啲嘅。咁 當然有啲南非南佢升咗少少喎，1334/1346升咗少少。 即係有啲就係、是、個比例上佢會喐啦。呢、這個南國咧嗰啲係比例上上升啦。係 咯， 即係 純粹係可能叫做排即係抽籤嗰度主任單位調整嗰種，稍微加翻俾翻呢位咁樣咯。 咁呢個就其實分俾某啲屬性，即係邊個分配分幾多，其實佢好印象中主辦單位唔會好特登雖然會有咁嘅成分，但係只會有佢相對唔會太喐呢啲樣嘢，佢真係抽到就係，所以先每年會有咁樣寒暑表咁樣漲落啫嘛。如果唔係個人數會， 但係如果佢咁，其實今次同組嘅少人唔係少得好緊要啫喎，即係每組其實每咗少幾，即係少咁，但係少咗兩成左右咯。 即係你諗下佢個詳細到咁就即係我諗當局都係盡曬力盡塞得咁多得咁多啦，所以咁計應該幾逼下。嗱，我估嘅咋， 唔使估 嘅咋， 直情係，即係啲西管有幾大，大家心照啦。 咁我 就算開埋上面三四樓俾你做埋啦，都係有限嘅三四樓，因為當 我唔係話，我記得係未開曬嘅西管西管佢有啲地方攞咗嚟做後勤啊。 嗱，西管一地下面有四床，跟住上面有四床，我當佢頂盡六七個到啦，七個好問嘴，因為西管其實。一個牆同東莞一個牆不是唔同比例噶嘛？ 西莞有啲有啲牆好亂細嘅，有啲嘢差唔多大，有啲好細嘅。 所以其實 所以同東莞六個一樣大嘅有少少分別。 所以其實今次會頗為辛苦，應該係要就咁即係逼佢嘔泡真係。 然後偏偏揀啲界去，你話呢啲係咪揾啊？咁呢啲係咪？ 唔知界啊嗱，公布咗啦，2020年嘅C98應該C98啦，而家96嘛，咁雙數98啦。就是2020年5月2日至5月5日，在奧運之前一個月， 就是這個都之前都是之前已經確定了消息，相信應該不會動的，老實說 都挺大鑊啊！我現在很大鑊啊，因為我3月1日就去東京跑馬拉松，5月就去C98， 你救我個 friend 景，上個禮拜日飛了去。即係飛咗去畢業典禮定咩嘢先，我唔記住啦。今個禮拜去睇 live， 即係佢係飛咗翻嚟嘅，佢係飛咗翻嚟，跟住又飛，即 係。唔係，但係呢個係真嘅。雖然話坐廉航坐廉航咧，雖然係好唔環保，嘥好多機，嘥好多嘢，但係咁真係好平啊嘛。如果你貪貴，你唔使咩 key 卡嘢，你如果唔係唔要翻1000蚊留住2000蚊左右。 即係我呢期就係不斷密集式俾啲咁嘅人精神攻擊。即係基本上即係我啲 friend 唔 keep 住會有一兩三個 friend 唔制長住嗰啲啊，飛咗日本，或者係即係嗰度啲 friend 係飛咗日本，喺日本度就嚟飛去日本，佢呢、這個即係我啲 friend 大部分都處於啲慎重狀態入邊。 啊！呢個要揸係得我一個喺香港捱，我捱到拜先去一飛啊！拜先去一飛先捱。好啦，咁係啊，有啲係咪有啲附文專書嘅？ 即係唔係咁嗰啲其他日本相關先啦。 濕 聲 新聞 先。先講單附文先啦嚇。附文就係呢個，其實嗱，老實講啦，唔係我年代，即係講翻清楚。宇井孝司即係冇讀錯人哋嘅名，係呢、這個Touch 嘅演出。就呢、這個嗰、咩大體呢個嗰、那個死啊嗰個死唔記咗，唔好意思呢、這個手中自從嗰套嘢啊，應該係唔係唔好穩定嘅導演咁啊呢個6月5日嘅下晝3:02死去，就57即係57歲啫，其實都幾後生下咁啊，即係。不過唔係以呢個導演嚟講咧，其實就唔算好老嘅，咁就不過就咁啊。但係我唔係好熟啦，唔好意思。仲有一個就比較熟少少，可能唔不過我諗講名啦，咁唔係好識嘅，大家冇乜印象啊。不過如果講呢、這個藍可啱啱啊藍可咧嘅其中一個同人赤城偷吃嘅，即係嗰個系列嗰、那個作者，我諗大家會比較有印象少少啦嚇佢個大佬喺佢個 Twitter 度當佢幫佢代行，咁就話宣布咗佢細佬即係作者本人啦，咁就佢去 過咗身，咁就不過佢都話係其實病咗成年噶啦，咁就因為全片嘅名我你俾少少時間我讀啦 ，Megahiro 應該係咁，應該咁讀嘅，咁啊佢過咗身，咁就佢啲同人我都有睇過下嘅，咁咁啊少，不過就。少數點講啊？佢過咗身，過咗身，然後中文圈係會幾多人提下佢嘅一位同人作者啦嚇。好啦，咁啊，仲有不過真係唔好意思啊，仲係依然係富文，不過今次就翻咗嚟香港呢邊。呢、這個陳庭軒先生佢係位。就香港配音員嚟嘅，咁就OK， 佢就會喺呢個匹兹堡嗰邊過身。咁其實一開始都唔係好個消息都唔係好 sure 嘅，因為佢用嘅詞語係離開，咁就有啲混淆。不過當初有，所以當初有少少亂，不過最後證實咗，咁就遺憾啦。好啊，咁啊，即係富文係咁多啦，真係冇再多啊，大佬。咁啊，啱啱講香港啊，翻嚟香港嘅消息啦。呢個可能某啲人嚟講都係富文嚟嘅。呢個海關手中破案就係呢個 Sweet 嘅改機案。嗱，先講我睇呢個新聞嗰時候，第一個反應就係乜 Sweet 有得改機？ 我都唔知道，真係完全聽過。 我唔好意思，我你話我背又好，我咩都好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入咗正版時代入咗好耐啊，你完全冇關心過你。 我都唔關心破解依樣嘢。 係咯，大家呢個年代都好習慣打。 因為聽過冇聽過，因為咩佢冇傳到依樣嘢，真係嚇。破解我哋真的不覺眼喎、 啊，但係佢根據公佈的案情係呢個被窺棄件，即係咁應該都真係真係係嘅。不過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聽都未聽過，我哋竟然要喺呢個喺明報上邊話俾我哋聽 ，Sweet 有得改機，唔好意思，真係唔知道我打咗咁耐都唔知道。 唔係，應該就係唔係話搞咁耐，知唔知問題係我成對一個成去黃金圃嘅人，真係聽過人來改幾樣嘢㗎。 咁你可以，咁你諗下 ，Sweet 出咗咁耐，可能人哋做得低調啦。 唔係又冇乜呢樣嘢，因為我只係講，如果你有呢樣嘢嘅話，我想一定會有少流出嚟啊嘛。我又唔覺眼喎，有咁神秘啊？ 真係幾可愛嚇！好啦，咁好啦，呢個香港新聞啊，就一單其實 high 邊嘅，同我哋啱啱講好大單嗰單新聞其實有關嘅，其實又唔使自己好學下嘅，即係大家都知范仲中啦嚇，真係唔知嘅，你真係唔好話我聽，你係香港人啦、啊，大佬，即係咁之前就星期日就大遊行啦嚇，103万，你信唔信都好啦嚇，咁跟住咧就抽開。冇話抽開嘅，順勢宣傳開嘅 UB 香港，即係UB 喺香港係有分公司嘅，即係有分部啦，唔一定係公司。即係佢就順勢就宣傳呢個佢哋嘅開門狗啊，中文係咪叫開門狗 ？What 開門狗嘅第開門狗三，咁佢就順勢宣傳，咁就點講啊？算係表態支持啦嚇。就是、但係佢入邊中間提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即係新遊戲喺倫敦，以倫敦為未來嘅背景，咁就結果就好難得地，跟住就好似喺前兩日啦，總之都係呢期嘅新聞，你知反送中就好緊要啦，咁就去。我哋其實冇講過隻 game 係倫敦做背景嘅，明啊？佢唔係話冇講過，講咗呢樣嘢，呢個係不是事實嚟嘅，大家唔好誤會，係嘛？其實都幾可愛嚇，因為咧，其實應該係如果你有睇過《開門狗三》個啲任何資料都好啦，你有知道嗰個其實就係一個平行時空啊，架空歷史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總之就係一個假設呢個脱咗歐嘅倫敦。嘅世界，但係佢入邊冇提過嗰個係倫敦嚟嘅。但係你見到入邊呢個世界咧，就即係你知 UB 嗰種呢個旅行模擬器，大家都知啦嚇。其實入邊就好完全就是倫敦，不過佢就從來冇提過係倫敦嚟嘅，即係因為佢要駕車一個不存在嘅地方嘛。 Okay, 所以他就結果就是其實他不是因為支持反戰中不是反送中成日都噏錯，即我俾俾個 friend， 即佢唔係因為支持反送中而縮，係因為佢順便抽水的時候噏錯咗自己隻 game 嘅資料，仲要係其實大家都知嘅嘢嚟嘅，佢大家知道但係唔會篤穿嘅嘢，但係佢自己噏穿咗，咁就咁啊少少發生啦嚇，即至於件事本身點解邊可唔可以喺度賣下廣告？即今應該仲睇到嘅，因為出街的時候，今期 Game Weekly 我個專欄睇下我介紹嗰套漫畫，可能係冇錯，我越到 100% 係故意嘅。OK， 我即欲知是搞，我搞咩飛機自己個七仔揭一揭啦嚇。好啦，咁我就跟住就講啲比較啲花生少少嘅嘢。其實都不算很花生的，因為如果你是玩家的話，其實都記得咩？就 Pokemon Go， 不是 Go， 雖然同 Go 有關。Pokemon 嗰個叫咩 Home 啊，即係 Home 同埋呢個劍盾兩個相關消息。今次製作人頭訪談嗰陣時就彈出嚟同你講，唔好意思，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正傳的話，都知道其實正傳個 game 嘅容嘅可以登場嘅 Pokemon 嘅數目係隨住佢越出越多新嘢咧，係越來越多嘅。因為你係可以喺過咗某個時間或車通級呢、這個過咗某個進度之後，你就可以將舊版嘅 Pokemon 傳翻落去，因為咁你可以喺最新嘅正傳入邊全即係總之冚世界喺度睇曬到啦，咁去打嘅。咁但係現在佢就同你講，我出咗架 Home， 但係 Home 咧就只支援輸入大部分即係其他世代嘅，你只能輸入，可以由 Band 度輸入過嚟，就可以由其他 Game 度輸入過嚟，但係輸出只能輸出劍盾，即係正本最新正傳。咁其實都唔係問題嘅，本來第一就係系統相關啦，第二就係你當佢攞嚟 sell 個最新正傳都好正常啊，你下下玩舊 game 會玩佢賺條毛，咁啊但係問題就係咧，佢同你講啊唔好意思，我哋新嘅正傳咧將不會放曬所有歷代嘅 Pokemon 嘅資料，即是代表住你放咗落放落 home 嘅 Pokemon。如果在劍盾裏面沒有出場，你是傳不到劍盾度。而最戇居的地方呢，都不可以叫戇居的，最無奈的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你將一隻在劍盾沒有出場的 Pokemon 傳了空的話，不好意思，永久攞不回，因為Pokemon Home 是單向的，是除了劍盾之外是單向的，代表著你在其他 game 拿到的東西你不可以拿回頭，你拿了 Home 就不拿回頭。那些人就說這個不是叫 Home， 這個叫 Jail， 是無毒徒監獄，結果就全世界 Pokemon 界是大嚴上的，就他現在走出來說都是沒有救過火，有少少提油救火的味道，但是以这个怎么说老任向来都不太得罪 fans 的行为，其实挺罕见的，但我今次就不知道怎么收货了，因为我不知道，其实我老实说我不是很知道他基于什么原因嚴放的，因為他其實一直都說過，因為他就是被人挖回他的製作人之前說過了，說過一些其實都挺感動人心的，即是你的 safe 不是的， safe 不簡單，你的 safe 其實是你的記憶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將你的記憶一路傳下去，而其實他這個承諾理論上是沒有違反過的，你可以由初代 Game Boy 版的一路傳到下去最新版都可以的，之前在劍盾之前，即係唔計伊貝比加超嗰個外，你當係外傳嚟噶啦，正傳嘅本片係從來都係有呢個 support 呢樣嘢。即係我當年捉落只比加超，甚至唔係當年捉落，甚至我本來嗰只比加超，其實我係可以傳到落而家噶。咁但係而家就係劍盾就斷咗，咁就所以就全世界都大延上緊。咁當然係講 Pokemon 界啦嚇。Pokemon 界我係冇聽過任何人提呢單嘢。咁啊， 正常啦，你唔提依係死。 即係你要知道玩，你點話 Pokemon 玩 Pokemon 咧，都唔一定係玩半轉噶嘛。 咁啊，唔緊要，兩樽車就有間咁嘅驗上事件啦嚇。 仲有冇咩嘢？ 仲有一單咧，就係之前延上驗嘅延伸，咁就好似有兩個聲優啊。先講主題動漫朋友幾多好啦嚇、哦，就兩個有兩 位動漫朋友， 美琪遊香。 唔係美琪，好似 係呢代嘅。 好似係沙漠湖嗰個。定北湖啊，我唔係好記得。 北湖啊，北湖好似 係。冇記得嘅聲優就話就係佢佢係退社啊，即係好似。 總之佢就話由動物朋友畢業啦，佢話。 係啦，總之就係有啲人有啲人我哋之前話過可能會俾人清算的，咁啊結果就喺動畫度冇清算，但係喺動畫出完嘅大嚴上之後咧，佢哋好似終於就俾人抽咗算帳了。即係疑似啦嚇，但係呢啲嘢大家都知，心知肚明啊。咁啊，仲有單就都係疑似新人戰長，都係佢嘅。咁就之前講過阿神谷什麼，即係個名好難讀。先講啊神正宗啊，即係佢就懷疑被和諧，懷疑被閉嘴，咁就佢好耐冇更新，因為佢其實都算重度出體用户，佢好耐冇更新，咁啊一更新之後就彈起嚟話因為種種原因我呢個出體 account 咧個營經營就交咗俾經紀人公司，咁啊呢個其中一點啊，咁啊即係咁啊，然後就去。看起來疑似看起來是收了聲，如果大家沒有跟到前面的提少少話，這位仁兄就走去之前在Twitter有說我現在要告細谷，他不是告細谷，他告一個寫冰什麼冰川告冰川就過來騷擾，但是他跟著現在下一刻就見到的就是已經話佢個嘢比較交咗係俾經理嘅公司啦，咁就咁啊呢個到底係咪細谷搞出來的咧？咁就唔知道了。不過就我只能講此地無銀啦嚇，即係咁樣點解咁樣被消失了？即係咁仲有就細谷就佢之前咪話俾人燉冬菇，燉咗去嗰啲唔知不相關同動畫唔相關嘅部門嘅，佢冇再調職，佢冇調翻嚟，但係佢個部門突然間同動畫有相關，因為佢個叫做動畫授權部門，個部門名改咗做咁啊，應該如字面嘅意思啦嚇，做動畫搞動畫相關嗰邊嘅授權。咁作為個生產者，佢個授權，生產者兼消費者啦，佢個授權部門其實應該也許未必唔係 sure 嚇，也許幾大嘅，即係呢啲可能係明光暗星嚟嘅，即係結果會變成明光暗星啦，我唔知，即係唔 sure， 因為我真係唔知佢新部門有啲咩業務，咁啊，但係就看起來就是。本來以為大勝利，結果就俾人，結果好似有少少俾人又俾人全面反撲咁咯。即係反正呢檔嘢咧就死到硬曬噶啦。其實仲有啲濕性，再濕性啲嘅嘢嘅，但我呢度唔提啦。咁就 OK。咁呢個花生嘢就差唔多啦。 因為我今日八期最大單衣衫，我留翻獨立一次講嘅，所以相對講比較少嘢講今次。 咁而我就講多少少唔太相關的啦。有單都係，其實都係死人嘅，不過呢單就死嘅人我唔識佢嘅。咁就因為今次大家可能會新聞人物啦，係殺人嗰、那個，就有條友仔就喺有個。老豆就殺咗佢個細44歲嘅仔，因為個仔之前做咗咩嚟，搞到俾人殺咧？佢首先佢喺 online game 即系 FF 幾啊 ？FF 幾啊？點解我哋會提啊？都係因為咁啊 ！FF 十啊，唔係 FF 十 ，DQ 十，即係入邊佢就喺度串鳩啲玩家，話我自己咩人生勝利組啊！我即係你班友仔全部都係敗犬啊！我老豆大把錢俾我揈啊！其實佢唔係真係個老豆非常之有錢啊！其實佢唔係嗰啲富豪，以富豪見稱嘅。不過的確係幾大嘅，咁就即係其實已經係點講啊？但係呢類咁嘅人就你唔多，但係你總會聽過㗎啦。 問題就係、是、佢據說啦，有人就咩啊，人肉到搜到佢啲個人資料，走去打，走去諗住教訓佢哋，點知俾人教翻翻轉頭？點解咧？因為佢老豆係前議員啊，總之好亂大嘅官啦嚇，即係咁嘅結果就係、是、佢就冇事，但係佢點解佢老豆會殺佢咧？就係、是、據說佢宣稱話要走去殺人，咁要用唔知走去殺細路之類嘅嘢。咁結果咧，佢老豆終於頂呢條敗家仔唔順。呢喂，我諗佢敗家仔呢三粒字咧， 光之父親，新轉， 即係咁講佢老豆嗱，雖然我哋大家知啦，殺人貓呢啲老撚套嘢啦，唔緊要。總之就係、是、大家知殺人貓，但係佢個老豆嗰種睇完成件事嘅原委，又好似有少少點講啊？ 內情嘅其實我都係 理解佢個內情啦嚇。因為佢其實一路都忍住佢自己嘅仔啊，但係佢今次去到佢覺得，喂大佬，你搞到我麻煩，你揾啲即係我哋同啲鄉民搶。即係搶完翻嚟，或俾麻煩我都算啦。你都係俾我麻煩啫。你而家話出去殺人哋個仔，與其俾你殺人哋個仔，我不如我隊任你先。雖然我覺得阿老豆，你係咪激進得少少咧？即係因為佢啱啱講嗰啲嘢。 對啊，前嗰排咧有人斬細路嗰單嘢咧，可以理解嘅。我明白佢嘅邏輯， 好明星 啫， 太認同佢行唔行嘅方法啦。 我理解佢邏輯。但我唔認同啊，兩樣嘢 㗎。因為好簡單㗎咋，因為佢啱啱嗰個作出嘅殺人宣言，其實你大可以咧，好似古代啲武士咁綁 Q 住女仔，擁去衙門度，即係擁去衙門度。呢條敗家仔啊，準備宣佈殺人，而家我大義滅親。即係因為呢樣嘢，我記憶中係已經係犯法嘅。即係你宣稱要去邊度做隨機殺人，係已經係犯法。香港都係啊，先講啦，冇亂嚟啊。咁就所以就點講啊？佢大可以綁佢嗰個，但係佢就選擇咗直接對冧佢。咁當然啦，可能係夾咗啲憤怒、失望、悲憤之如此類嘅感情啦嚇。你知你夾你即係佢點講？作為一個大官，退休埋休啦，事業有成，雖然唔係做到最大嗰、那個，但係都是叫做事 業咩收成期啊？呢個收穫期啊？ 呢個講家族名聲有辱 家門。日本係嘅， 日本啲 係當然啦，當然 你知日本做官做到咁大，真係唔使諗都知係嗰啲亂套嗰啲人啊。 我收成期收 咗，三個咁嘅不肖子、敗家仔，仲要即係敗家都算啦，仲要有辱家門，隨時令成個家族蒙上污點。雖然我好好想我，如果佢呢個係真係咁樣諗的話，我好想諗，咁你懟冧你自己個仔又唔會令佢家族蒙上污點嘅。 一個矛盾嚟嘅， 因為所以殺人咧成唔啱嘅，清理門户喎。 呢個日本啲武士道嗰啲相關啲咁嘅嘢，清理門嘅。 清理門， 啊，咁啊， 唔系都唔紧要啊。咁其实东京湾可以帮到你嘅，其实 讲呢啲嘅啫，你净系讲到有嗰个日本议员得到咁。首先，我唔知讲，虽然系事实，会唔会有 黑同白？其实 OK 啦 ，OK 嗱，咁我哋嗱呢个 ACG 相关嘅新闻，我哋讲翻 ACG 相关嘅部分啊。咁点解同除咗佢系咪咁就系乜嘢啦？就系、是、有人发现啦，佢个角色系突然间喺个广场度唔喐。本来系仲喺走向间广场度， 冇撞风遍挺， 系啊，即系喺度，唔系人王立，唔系，即系佢纯粹系因为咧，相信系因为佢老豆行凶的时候，佢系戴眼镜嘅，因为条友仔据说都几费人打嘅。 咁啊，通常呢类我唔想讲依通常呢类嘢，但系 知啦，打心照啦， 心照啦。 咁啊，咁结果咧就系个角色就连包括即系有人特登 cap 图，佢咪影相啊，佢唔系 cap 图嘅，影即系其实一个一边就手机影住个佢个过世嘅嗰啲新闻报新闻，日本人肯定大新闻啦吓。一边咧就系影住个荧幕，就系条友仔仲条友仔嘅角色，仲喺个广场度企住喺度，当然系发杀，当然系冇任何反应噶啦。咁啊，結果嗰個咧就變咗個臨時景點，啲人就圍過去瞻仰為榮。 咩立像？ 不過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之前即係做埋啲好事多位啦嚇，其實大家就有一，我諗大半都係過嚟最後的傳承佢嘅。即係當然有啲人就死者為大，就算真 係可唔可以喺個肚度插支蠟燭，跟住燒燒？ 系咯，即系总之就系佢变成一个奇观，就应该就随住后面嘅维修就消失咗噶啦。咁呢个系好肯定。咁不过应该系咁啦。 OK 啦，咁大 同埋仲有一單新聞相關，即係我哋新聞講人哋嘅新聞啦。因為小島太保嗰單嘢就大家知啦，唔係相關，但係唔係講嗰單係咪咧？佢咪拎住咗個好似膠囊咁嘅物體，跟住入邊個 BB 嘅，係跟住影曬相，佢有大號有細號嘅啫。咁佢呢個相咧就俾巴西嘅媒體就去看圖說故事，話呢個生物學家小島秀夫博士用呢個人工子用人工用人工子宮大量生產嬰兒為解決呢個日本少子化問題。你唔好挂住笑啦！ 太黐线呢个， 你唔好挂住笑我，搞到我都唔晒。咁啊，仲要话呢个 有咩好笑啊？ 就系呢个约有3000人嘅小孩，即系有人咧，从呢个基因操作接受全球咁工厂嘅劳动力训练。 我得件事，个电视黑晒，我电视黑晒，跟住将 video 删咗。 唔系太咩 too gear 啦，呢个世界。 即系应该 我依家脑内影像系咁样咯， 即系如果你话有只 game 讲呢啲嘢咧，我觉得系好正常嘅事。但系小岛 反之救世六改咗变咗，突然间变咗， 即系我唔知道个记者点样嚟咁强嘅科幻嘅印象，因为就算你睇埋个 trailer， 你都唔会吹咗呢啲咁嘅嘢出嚟嘅，有少少咁啫嘛。佢真系纯粹睇住嗰张抱住个胶囊嗰嚿， 就 胶 盒啊， 纯粹。然后看图说故事比较似，但系佢又啱啱出小岛秀夫呢个名字，咁先可爱喎。 拼音啊嘛，依家 啊唔知啦，总之就系、是有啲咁嘅趣闻啦。咁好啦，啲八卦都講 Q 埋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真係轉少少，因為剩緊就係 E3 我哋。 即係咁啊，好啦，咁啊， 好啦， 咁啊，廢話少講 少少啦，因為剩緊 E3 我哋仲有好多嘢講 E3。好，咁啊，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就嚟到 E3 2019啦。